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嗱，头先我哋提到嗰个咧小冰河期咧，当然大家而家呢个即系全球暖化咁明顯嘅情況咧，當然大家就覺得咩啦？咁但係事實上，大家唔好忘，係有一啲另類科學家係講緊就係、是、其實可能唔係暖化，可能係嚟緊一個小型嘅冰河期啊。因為個太陽嗰個活動咧就減慢咗咁樣。咁我哋呢個就只係提一提啫。咁啊講翻呢個99年成大錯啦。咁我哋都提過好多次噶嘛。係。咁咧就中國共產黨就係1921年成立。咁啊，今年就99年啦。咁會唔會佢哋成大錯咧？ 你可以咁樣嚟去教講出嚟嘅。有啲99歲嘅人都已經開始都驚緊。咁啊，的而且確唔係你會睇到咧，而家嗰個好多反常嘅行動咧。你都會睇到咧，即係嗰個係從對錯之間咧嚟睇咧，我哋都係好擔心嘅。哇！如果共產黨佢成立99年。你會有一啲咁嘅錯，而呢種錯咧，可能係好 大錯喎， 好嚴重喎， 講埋大錯喎 嚇。咁啊，所以呢個咧，你啊不得，你無論你信唔信都好咧，就不得不讚歎咧推背圖嘅佢嗰個 預測嘅能力 嚇，預測嘅好嘢法啦。因為推背圖咧，到今時今日咧，我諗好多專家咧都 解讀緊， 係啊，同埋用佢呢個咧。嚟不斷咧嚟去演繹，因為咧我覺得推背圖咧，佢嗰個實用性咧，可能喺呢個時刻咧就更加再擴大添嘅。即係以前咧，即係我諗大部分咧都就咁睇用年份咁嚟睇推背圖嘅。 佢係卦象嚟㗎嘛？ 嚇，咁樣就你會睇到佢咪天干地支加埋嗰64卦嘅嗰個咧，就引申出嚟嘅呢個推背圖嚟。天干地支咧就每60年啦嚇，即係就一個甲子。 但係佢係64卦噶嘛，佢即係推背圖係咪64卦噶嘛？ 推背圖梗唔係64卦啦，佢60個象嚟啫嘛。嗱，呢個巧妙嚟㗎。呢個咧咁我諗好多專家咧咁佢都會知道咧，推背圖咧佢成個嗰度咧係有5個卦係冇用到嘅。 5個卦失咗蹤。 係啦，佢唔係失咗蹤，唔知啊，即係佢依個有啲巧妙。嗰、那個啦，如果咧你睇認識推背圖咧，你唔知道佢有5個卦咧冇咗嘅話咧，咁你咧就即係真係咧，醫書直解嗰陣時咧，都爭咗一個維度。咁啊呢啲咧，咁啊就我哋就講咁多啦，好多專家要講俾大家聽嘅。咁啊其實就喺呢個叫做係成個推背圖裡面咧，佢用天干地支咧就砌咗出嚟咧，就有60個象。但60個象咧，咁佢裡面咧就即係都用埋嘅嗰個卦，而我哋都而家測緊依個卦，應該咧佢用嘅嗰啲卦咧都係阿李淳風嗰個時期，即係12期，12世嗰陣時咧就用嘅嗰啲卦嚟嘅嚇。佢有冇再去修改過咧？嗰個咧就我哋就要研究嘅。 唔係，我諗會修改過嘅，因為歷代咧即係我哋以前都提過啦，就係呢啲預言書咧，一定係收喺嗰、那個。皇帝的圖書館入邊， 係 佢沙出嚟咧，其實一定係改過嘅。 但係我就認為啊，馬貴德咧，即係呢位，即係我哋而家呢個推背圖嗰個版本咧，佢嗰、那個佢咁樣提出嚟咧嘅話咧，佢應該佢冇修改到。 即係最初個版本嚟嘅。 佢唔係叫最初嘅啦，係唯一啦。 唯一個版本。 係啊，因為佢點解咧？因為佢如果佢逐個象咧，佢咧即係安翻啲卦上去嗰陣時候咧，我諗佢都覺得咧佢。或者能力上，或者係有好多其他嘅方面咧，都唔係咁穩陣。不如就用翻阿李淳風嗰個咧，我懷疑係咁樣樣。依個咧就即係如果有專家知道咧，就反而咧就即係賜教啦。咁係咁啊。總之咧，但係咧，何解60個象係有5個卦係冇嘅咧？嚇！如果你連依啲都唔知嗰陣咧，咁就你放低本書去上一上堂先啦。嚇！即係揾啲專家咧教一教佢。因為佢裡面其中有2個象咧，係用同一個卦嘅。究竟何解咁樣咧？咁啊，其實大家去參詳一下咁啊。總之咧，佢喺64個卦裡面嗰度咧，其實大家好都好睇到咧， 係嗰啲卦，嗰啲卦咧係唔用嗰啲卦咧，係唔係就咁計出嚟咧唔用？大部分咧都係嗰個丙卦嗰啲咧，有幾個嗰啲丙卦，有三個丙卦，啊唔係四個都係丙卦嗰嗰啲象咧就冇，唔係嗰啲卦咧係冇用到嘅嚇。咁啊呢個咧其實有冇玄機喺度咧？咁啊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啦。咁啊好。好有趣嘅，你如果你知道咗呢樣嘢之後咧，你會發覺咧嗰個推背圖。 佢係咪特登要做翻六十，即係一個甲字咁樣？ 嗱，佢成個嗰個。 因為你嗱，你冇咗四個卦，即係就六十啊嘛。咁啱啱六十，即係六十年咯。 係啊。嚇！咁佢所以咧，佢成個推背圖咧，你會睇到咧，佢係對日子嘅嗰個推算咧，係最主要係嘅功用咧。就是、放日子的那裡的天干地支時辰就是那些作用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加上就有六十個象他就是套了用六十四卦抽走五個卦或者是算出來沒有算到進去的那五個卦來砌了這個六十個象出來但是不是因為這樣而那五個卦是沒有用呢那就應該不是的應該是有作用 的、哦、你的意思 我剛才就說到給大家聽、哦、所以你跟丙卦是很有關 係的你的意思就是那五個就是 hidden 的是就不是沒有是 exactly 了、你要 check 的時候用這五個卦你再砌埋這六十個象裡面用的那個五十九卦一整出來的時候你有兩個你立刻呢那個就不是就這樣 2D 推算來的就所以佢依個巧妙咧，就令到點解推背圖咧，有好多人咧，即係喺度計嗰陣時咧，都覺得，咦，佢比西方用嘅嗰個塔羅牌，就有啲嘢相近，有啲嘢就唔同。但係你分到佢嗰個唔同之處嘅時候咧，因為佢個塔羅牌佢最主要咧，佢嗰個係因為非洲嘅嗰啲文化嘅啊。咁佢 嚇 嗰個嚇非洲埃及，佢即係摩洛哥嗰個邊嘅嗰個文，即係比埃及嘅嗰個正嘅古文明，偏一啲嘅後一期嘅嗰啲文明嚟嘅嚇，係全部視像文明。咁啊，推背圖嘅視像都好緊要啦。咁佢喺嗰度咧，睇咗之後嗰陣咧，你會發覺嗰個推背圖咧，嗰個叫實用性，同埋佢如果你針對到，你知道佢裡面呢啲。那個、即對時間的那種嗰種嘢嗰個居多嘅時候咧，佢係實用過。 但係講到而家即係人心有少少浮動嘅時候啦。咁你覺得喺推背圖入邊揾唔揾到一啲啟示咧？ 不如就講今日啦。 哇！你真係好嘢喎！ 今日第三象嚟㗎嘛。 你隨手就即刻拎出嚟喎。嗱，我突然襲擊佢，我冇叫佢講呢樣嘢㗎。 係啊，冇啊。你都今日都你唔係話講推背圖嘅，你又叫阿林啲圖你嚟啦。咁啊，佢應該計嗱，我再 check 清楚啲先啦。應該咧，佢計咧今日咧係推背圖嗰第三象嚟㗎嘛。第三象咧嗱，就係呢。呢、這個象嚟嘅，就嗰個丙人 團卦， 丙人象嘅嗰個團卦嗰個嚟嘅。咁因為咧，佢 嗱我講俾你聽啦，讀俾大家。日月當空，照臨下土，撲朔迷離，不聞亦無。咦，好似好重喎。撲朔迷離肯定係啦。 係啦。咁佢呢個，因為咧佢推背圖咧，我最近咧我都常常都用嘅，因為咧踏入。咗依個四月，即係農曆四月咧，而家又開始闰四月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咧推背圖咧，佢講每六十日嘅裡面嘅嗰個推算咧，係全部嗰個咧係好清晰嘅，你會發覺攞到嗰個脈絡嘅。 但係呢個好似講來講冇執天㗎， 係咩？ 你見有個女人喺度 嘅，係啊，那個女人又一定係今時今日講個女人係邊個咧？點會係靜靜靜先啊？你咁樣嘅理解嘅嗰個係，因為咧佢推背圖佢最關鍵咧，佢係漢字啦，同埋個圖啦，其實個圖咧就你會睇到咧可以媲美到頭先講嘅塔羅牌，但係漢字咧其實而家大家要重新去認識。 之前咧，你有個 hidden 嘅部分，可能喺教科書都唔係好提嘅、 嗯。 因為我之前嗰時候我都提及咧，就係話佢同甲骨文啊，同埋其他嗰啲係有顯著唔同咧，都有人喺度即刻 challenge 我。咁、 嗯、 但係咧，佢最主要咧，佢嘅漢字咧，其實佢裡面咧有好多外來嘅文化咧，再加埋一齊、 嗯， 就變成咗我哋而家常用嘅漢字。咁、 嗯、 所以我哋睇漢字咧，裡面咧，尤其是要睇翻叫原裝版嘅漢字，唔好睇簡體文。 嗯 咁、那、啊、個、漢字裡面咧有好多嘅圖像性咧，裡面咧就好有意思嘅。咁、 嗯、 啊文字上嘅圖像性加埋佢嗰個圖咧，點解會咁勁咧？就係兩個相輔相成。呢、這個比塔羅牌嘅裡面用嘅文字咧就更加多元素，因為佢有個計喺度嘅嘛，有個詩計喺度。咁啊呢個咧，你如果你喺度堆你喺度推磨嗰陣時候咧，你會睇到最近啊，我哋嘅嗰個特首、 嗯、 女特首咧，佢嘅佢嗰個行動咧裡面咧，你一套翻到落嚟咧嚇，咁、啊、嚟去睇咧，因為我而家去研究堆背圖咧，一睇咧就睇三卦嘅， 嗯， 即今時今日就中間嗰卦，然後佢之前嗰個卦，即尋日嗰個卦同埋聽日嗰個卦，咁整出嚟，咁你咧就會睇到咧成個嗰個方向咧。你找到咧嗰、那個嗰、那個成、個嗰發展咧，咦係的而且確真係一步一步去到嘅喎，咁啊，咁佢裡面咧，基本上我覺得咧，佢哋有意無意啊，我哋而家成個香港啊，有意無意咧，都將呢個叫做係推背圖或者天干地支嘅嗰種咁嘅效能咧，係、 嗯、 用咗。落去好多策略嗰度啊，譬如包括咧，我哋而家你有冇申請到啊？ 咩啊？ 嗰個口罩啊？ 我梗係唔會申請啦、 啊。哦哦，唔係我唔係聽講有得攞啊嘛，我咁我唔使申請啊，即係到時再攞啦嚇嚇。咁、啊啊、但係咧嗰個口罩咧，佢六十天嗰、那個六十天我已經係咪啱啱一個甲子嚟嘅甲子日嚟喎？咁啊，所以咧就有陣時你計下佢個出嚟嗰時六十日之後咧，嗰個係幾時咧？嗰時係七。七一幾嘅，嚇五一一開始排七一一咁啊，咁啊裡面咧即係我哋中國嘅天干地支，或者好多或者推背圖裡面用呢個六十象，佢裡面咧有好多依啲裡面所講嘅內容咧，我哋今時今日咧變成咗係好實用嘅，嚇同睇通性咧都差唔多，你唔需要咁依賴佢，但係佢係好實用嘅，就出咗嚟。咁所以你要睇咧，即係最近嗰個，譬如點樣去嗰陣時候咧，尤其是你去到嗰個叫做六月二十一日嗰個日食嗰時候咧，啱啱就撞正五月初一。五月初一係乜嘢嘅？五月初一咧就剛剛日甲子嚟嘅。 嗯。 嚇、啊！咁巧嘅喎，咁啱得咁巧嘅喎。 咁嗰日有啲咩卦象？ 唔係我 check 翻下先嚇，因為我驚我自己噏錯咗嚇，因為我唔念。你而家講俾我聽，我即係近至 至做 至做嗰時候咧，係有做咗依啲咁嘅功課，所以啊知道有咁嘅日子，咁嘅嚇。咁啊，六月二十一係咯，剛剛夏至就係初二嚇， 五月初二 係啦， 嗯。 唔係五月初一啦、 啊，初一啦、啊，哦， 係啊，二一一就五月初一啦、啊，我嗰個冇錯啊，啊，啊，暫時咁啦，我未曾揾到佢嗰個係咪甲子，應該係啊，你繼續講啊， 冇，我最簡單個疑問就係話，我哋從呢個近排啊嘅一啲改變大改變啦，我哋係咪睇到呢、這個即係吹背圖入邊有相應嘅預測， 係， 同埋呢個改變咧係咪根本性革命性嘅改變， 嗯、 啊，即係話一啲。好徹底嘅，令到人要重新去思考過佢嗰個生活嘅形式啊，生活嘅習慣啊嘛。 嗯，係。嗯，咁樣就你咁啊 check 唔 check 到係定唔係咧？ 我冇 check 㗎，我純粹睇下喺對推背圖入邊有冇啲靈感啫嘛。咁如果你話冇嘅，咁我又俾個答案大家咯，即係跟住會點樣咯嚇？咁、你推背圖入邊，你有冇因應近排嘅狀況，你再重新去閱讀過咧？ 有。因為頭先都講咗，我當咗佢係而家喺度好似通勝咁樣咧，就比通勝咧就更加具體啲咧、因為佢有埋圖像，有埋依個天干地支，即係簡單過通勝嘅裡面。因為通勝嗰個最關鍵睇埋天象啊，即係嗰樣嘢喺度嘅。 咁啊，都係睇到咧，佢裡面咧就而家 fit 到咧 ，fit 到我哋好多時 當前嘅一啲社會現象。 佢唔單止係預測有用， 嗯， 我而家即係用一個新嘅嗰個方式咧，就係即係話唔好當佢預測，你當佢嗰嘅喺嗰個喺嗰個事件發生嘅時候，譬如好似啱啱而家你會睇到咧，譬如《國安法》 嗯 開始提出嚟， 嗯， 你揾翻嗰個日子， 嗯， 睇翻呢個喺個推背圖。對翻 嗰個對嗰個像 嚇，對翻嗰個像嗰時候咧，然後你對咗嗰個像咧，佢講出咗嗰個現象，你揾到佢嗰個相近嘅地方， 嗯， 然後你咧就數下，跟住未來如果呢個事件嘅發展點樣樣之餘嗰時候咧，我就專係唔揀嗰個發展嗰啲部分咧嚟嘥咁多時間，我專係咧去揾嗰個咧。去到邊一個像裡面咧，可以解決到呢件事， 嗯， 或者令到呢件事咧，就有一個叫做好解決嘅方式咧，嚟整到出嚟咧，咁嚟去研究呢個推背圖， 嗯， 就變咗好實用嘅，咁嗰樣嘢出嚟， 嗯， 因為而家咧，我覺得係最主要係咁樣嘅，你會發覺咧，而家好多現象，實相嘅嘢咧係。真係咧，即係全世界都可能都會發覺係啊，係同嗰啲以前咧講嘅嗰啲玄學星相嗰啲係好有關係，因為我哋摸到嗰個系統啊， 嗯， 用一個理性嘅方法、科學嘅方法咧，揾到嗰個系統係將舊陣時嘅嗰個叫所謂玄學，唔係大家咁容易信咧，就揾到佢清晰嘅了解， 嗯， 然後個清晰了解嗰時候咧，你就喺度再做一樣嘢咧，就唔係睇佢嘅預測準唔準。嗯，最重要睇佢裡面有冇一個叫一個更好嘅解決嘅方法，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你會發覺咧，好多時咧能夠掌握到一啲好嘅知識嘅嗰啲人咧，佢都唔識得點樣解決一個問題。 梗係啦，你面對而家呢個點解決，大佬？ 一考第一嘅嗰啲都出現啲咁嘅問題 啊！整個考罩都整到咁麻煩， 即係唔係屬於嗰個叫你嘅知識嘅有幾高，或者你識知嘅嘢有幾高嘅問題，係， 嗯， 你識唔識解決問題嚇？呢個係最關鍵嚟嘅， 嗯。 你會發覺而家咧讀得書多嗰啲最唔識解決嘅問題 係。 係俾嗰啲知識咧，就俾一個籠咧，就困住咗你嘅 嚇。 咁啊，就所以揾解決嘅問題咧，就而家我哋對於呢一啲咁嘅玄學嘅嘢啊，或者有呢啲咁嘅系統嘅嗰啲嘢咧，可以重新了解嘅。 嗯，咁但係最重要嘅疑問就係話，下半年會點啊？咁，嗯，我就唔係用推背圖嘅，咁用我嘅常識，咁究竟係點咧？我個預測咧，我就好清晰地、好詳細地話俾大家聽，咁啊，大家聽埋下一節就得㗎啦。